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万事熟悉必能巧，射箭卖油都有道，一时星星又相惜，是一语道破，哎，明白了。各位看官，咱们今儿说这成语故事叫做熟能生巧啊。话说呢，在北宋的时候，有一个叫陈饶孜的人，非常的善于射箭，当时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所以呢，大家伙对他都很是敬佩。对陈饶孜呢，受到大家的称赞之后，觉得自己的本领啊，那已经是天下无双了，就骄傲自满起来。陈饶孜带着徒弟出场，伸手接过徒弟递过来的弓箭，摆开姿势仔细的瞄准，徒弟在旁边观看。这时候弟子甲跑到了靶子前。 师傅，师傅，您这又是正中红心呐！ 跟你说， 师傅，您这一乐真假？ 什么叫真假呀？我高兴啊！ 怎么高兴？ 别的不说，我这个剑术没人比得了我。哎，你们几个有谁乐意跟我比比看吗？ 师傅，师傅，师傅，您现在太高明了，我们可比不上您。 师傅，我们得多跟您学习呀，得学。师傅，您再来一个吧，让我们开开眼吧，再来一个吧。行行行行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百步穿杨。 这些想从陈饶孜那儿学得剑术的年轻人呢，每天都说一些恭维他的话，让他越来越骄傲。说这一天呢，陈饶孜又带着徒弟在靶场里练习射箭，有一个卖油的老翁正好走过。 卖油喽，卖油喽，刚榨出来的新鲜花生油喽。 好好，师傅射得准， 射得真准呀。 哎，老头，你不服啊？怎么意思啊？看看怎么样？ 还行吧。 嘿嘿嘿，那老头啊，看你这意思，你也会射箭吗？ 不会。 哎，不会，你琢磨那么半天干嘛呀？啊，那就是我箭射的不好。 好 好，你就别琢磨了。 好是好啊，不过这是一只平常的技术，这只是一个平常技术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明白不？ 你先把话说明白。 没什么了不起的 啊。 老头，你说这是什么话呀？竟然这么侮辱我们师傅！你知不知道我们师傅的剑术没人比得上？你简直太看不起人了！ 真是，哼！ 年轻人，先别生气，我说的是真话。你的剑术的确是很平常的，没什么值得夸赞的。 嘿，我告诉你，老头，哎，听你这意思，你是内行啊？有本事你露两手让我们瞧瞧啊！不服气你就比划比划，光说不练那是假把式，知道吧？光练不说那是傻把式，又练又说那才是好把式。 小兄弟，这射箭的本事我可没有，不过呢，让我倒油给你们看看行吗？ 你看你还要闹油，对不对？ 闹油像话吗？ 你看你不来你还闹油， 闹油像话吗？ 什么呀？ 倒油 啊，倒油， 倒油 什么意思？ 哎，看了再说吧。 老翁说完就拿了一个葫芦放在地上，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然后呢舀了一勺油，眼睛看准了这个油勺，轻轻的一歪，那些油就像一条条细细的黄线，笔直的从钱孔中流入葫芦里。倒完之后油一点也没有沾到铜钱。老翁表演完倒油，陈饶兹师徒从不屑到傻眼呆住了。 哈哈哈哈，这只是平常技术罢了，也就是熟能生巧的道理呀、啊。 哎呀，我这么骄傲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为师我得好好反省反省。徒儿们，你们也得从中吸取教训呀。 是是 师傅。 列位，从此以后陈饶兹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再也不夸耀自己的箭术。后来呢，他的人品和箭术一样好。再后来，人们就用熟能生巧这个成语来指代这件事儿了。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好事坏事能互换，智者独具有慧眼，丢马得马有悲欢，是一番道理传千年。列位，今儿的成语故事叫塞翁失马。话说靠近长城一带居住的人当中有位老人，人们都尊称他为塞翁，故事呢就发生在他的身上。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别不理我，你爱听这句是怎么着呀？ 哎，儿子， 爹， 儿子， 我不高兴， 不高兴啊？ 嗯， 那就喝凉水去吧。 那管什么用啊？ 那你怎么就不高兴了呢？ 出事儿了？ 什么事儿啊？ 我说完了，您可别揍我。 我肯定不揍儿子呀。 嗯，就我把您最爱那匹马给弄丢了，那黑马丢了。 哎，您马丢了，您那黑马丢了，哎呦，那马可棒，这个太可惜了。 哎，没事儿，不碍事啊。 行了行了行了，好嘛，你这儿子刚丢了马正难过呢，您说您这当老家的，您也不安慰安慰孩子。 哎，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吗？ 别说了，我瞅瞅去。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这个 过了没几天的一个早上，朝日欲出，轻雾弥漫在村庄的周围，呼的一声嘶鸣打破了这宁静的村庄，村子里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一对马驾着祥云而来。 嗯，哪匹马跟这儿叫呢？这大早起的让不让我睡觉了？哎，哎，这不是我丢那黑马吗？哎， 这不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吗？你可回来，我可想你了。嗯，哎，不对，这怎么是个白马呢？哎， 哎呦， 哎，这匹马可真帅呀、啊！你看这小白毛，那真叫一个白呀、啊！要说你们家这个马的吸引力可太大了。怪不得你们家老爷子说的不一定是坏事呢，没想到啊，你们老爷子有本领呀，还真说对了，老先生恭喜呀，您那个马呀不仅是失而复得，还带回来两匹好马呀，那实属大幸，恭喜恭喜呀。 嗯，这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儿啊。 不是，你这个老头是怎么了？我夸你，你这有什么意思呢？ 众人疑惑不解，老人没有说什么，便让管家把马牵回了家。不出老人所料，他的儿子某日玩性大发，骑上了那匹枣红色的马，在荒原之上驰骋之时，马突然一个趔趄，把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后来老人让郎中尽力地医治他的儿子，可是还没有保住儿子的腿。 老人家您可千万不要难过呀，您儿子会好起来的。好好好，我不难过。 老先生您没事吧？ 没事儿，没事儿。我倒觉得呀，这件事儿不一定就是坏事儿啊。 列位，这老翁说的还真准。没过多久，胡人的侵犯使得长城边塞一带的人们叫民不聊生，许多壮年男子都被征去作战，边城里死亡的占了大多数。唯独啊，老人的儿子由于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父子俩一同保全了性命。您说这上哪儿说理去呢？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曾子杀猪为哪般，黄口小儿一戏言，妻子一旁不明白，是信守承诺乃大贤。列位看官，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成语故事叫做曾子杀猪。话说呢，在春秋时代啊，鲁国有个名人叫尊敬他的人呢、啊、叫他曾子。那此人呢为人非常的谦虚，那么品德也十分的高尚，他是孔子的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对后代的教育思想非常的严格，以为诚实是教育之本，并要求父母是孩子的表率，是孩子成人的第一老师。一位大学问家怎么还杀上猪了呢？这个杀猪的事情怎么还流传千古了呢？哎，您听一听啊就明白了。 师爷也知平， 我有嘉宾， 宾鼓瑟吹笙，城框是 将， 人之好好好我，是我周行， 行不行？好， 行。 哎呀，我在外面听到这个声腔圆美，铿锵悦耳，实在是让人高兴。 妈妈妈妈，您为什么不学呀？不读圣贤之书，不等周公之礼，妈妈啊，读书让我们懂得人间的礼仪，懂得道理。 妈妈比你强，她每天做事都彬彬有礼，言谈有度，让人羡慕不已。你能吗？ 孩子呀，不能死读书，只有知道书里头的道理，才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哎，我问你们，知道刚才背的诗这个内容是怎么解释的吗？ 不完全知道。 妈妈，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对呀、啊、对呀、 啊。好啊，你们好好听着啊。这首陆明的诗啊，是一首圣人大宴群臣的诗。那这个悠悠陆明，食野之苹，是兴。所谓兴呢，就是作诗嘛，就要讲一个兴比赋。兴呢，就是诗头的一个确切的形象。由这个形象呀，就可以引出你所叙述的诗的内容。你看这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叫赋。 这里可以看出圣人欢迎宾客是多么的隆重和高兴，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这一句啊，这个吹笙鼓簧，城框市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但有欢宴鼓瑟，还要用筐盛上金银财宝送给大家。我们再来看这句，人之好我，视我周行，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不是白送的，你们得帮助圣人出一点宝贵的主意，能够管理我们的国家才行，明白了吗？ 哦， 妈妈讲的好通俗啊。 明白了明白了， 我们都懂了。 你们啊要多多的背诵诗，孔圣人讲的呢就是这个诗经，你爸爸跟孔圣人学的也是这个诗经，可见啊多背诵背诵诗歌是多有用啊。你们将来啊是要入世成人，要帮助各国诸侯管理他们的国家的，这是多么神圣的责任呢、啊、所以啊要先把它给背会了，然后呢再去理解，然后呢再按照诗的规范去办事儿，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君子。 妈妈妈妈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要休息一下， 大了才能帮助诸侯管理国家 的、 我们还小呢， 还小呢。 好啊，那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妈妈有奖励哦。 妈妈妈妈有什么奖励啊？ 有什么奖励啊？我想要。 你们只要多背诵几首诗，妈妈呀就杀猪给你们吃。 太好了太好了，妈妈天天吃野菜我们都馋死了。 妈妈猪还小呢，这刚喂了两三个月，等它长大了再杀吧。 不，小猪肉更好吃，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妈妈是不在乎猪小的。好了，你们好好读书，妈妈到市场上去咯。 太好了太好了， 妈妈要给我买猪肉吃了， 那我们赶紧接着背吧。 悠悠鹿鸣， 食野之， 我 家家宾 宾， 德音孔照， 市民不， 妈妈这念什么呀？ 妈妈不在，那个君子是什么孝？我只有九家宾， 嘉宾是宴矣。 打老远呀就听见读书声，朗朗动人啊。哎，有这么样两个好学但是学不会的孩子，爸爸已经非常满足了。 爸爸爸爸爸爸 啊， 刚才妈妈给我们讲了这诗的解释，我们感到啊有妈妈真好。 对呀、 妈妈真有学问。 有这么一首歌吗？ 叫什么呀？ 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说 妈妈好。 你们俩都唱出八个调门了都啊。 有。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得向爸爸学习。得这爸爸给我们讲讲诗歌，我们才开心才高兴。 哎，开心是个什么东西、啊、 才开心呢、 开心他这个吐字不好， 我们想知道原意。 妈妈还鼓励我们多读诗多背诗，他说还要杀猪奖励我们呢。 等会儿，那妈妈说什么？ 妈妈说要去杀猪给我们吃肉。 啊，杀猪给你们吃肉？ 对呀、妈妈真好啊。 不是你不懂，那是妈妈鼓励咱们学习的方法，那猪还小才两三个月，现在不能杀。 妈妈呀说的对，应当鼓励你们。好吧，你们两个在这儿继续读书，我走了。 问你干什么去啊？ 杀猪啊。 那猪还小的不能杀呀。 别管了，好好读书吧。 哎呦，这么半天了孩子们还在埋头读书，真是我的好宝贝。哎，怎么你爸爸回来了？ 对呀、 我听到外面磨刀霍霍，这是干什么呀？ 妈不说要杀猪吗？ 嗨，妈妈那就是一句玩笑话，快点把你爸爸叫回来。哎呀，他怎么那么认真呢？ 怎么了？你不是交代杀猪吗？ 哎呀，我说你这人说风就是雨，我那是糊弄孩子的一句笑话，你怎么就认真了？你也不看看那猪才多大呀，那能杀吗？ 老师教导我们要言而有信，给孩子们一起说话怎么能言出而无信呢？你整天教导我们诚实守信，怎么对孩子可以糊弄呢？ 大人嘛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如果老师不守信用，胡言乱语，叫孩子怎么能够取信是人呢？诚实啊，是孩子们做人的第一标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废弃这个做人的标准。小猪嘛，当然不能妄杀，但这是第二位的，言必信，行必果才是第一。你既然当着孩子的面说了，那就付诸于行动，我杀猪去了。 列位，曾子实现了妻子的诺言，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是做人的最重要标准。大人不能做表率，培养出孩子很难说诚恳呢，因为孩子不知道谎言，不诚恳就是耻辱，以为只是儿戏罢了。言不行，行不果，坑然小人哉，意义可以为次矣。那意思是说，说出来的话不算数，行动起来难果断，这种人呢不能成大器，可称为第三等事。曾子杀猪呢只是一个民间故事，可其中有一个教育人的重大话题呀。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平平安安。 下大路旁，老人不哭啊，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哪怕给爸爸吹吹红梅呀， 看看老人不哭啊，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就混个平平安安。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做邻居，我可以身痕寥寥，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扰，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有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